原来如此。 Diana 很可能是一位非常忙碌的职业女性，所以她通常的比 Joe 要忙一些。 Busier 她的这个原型呢应该是 Busy Busy， 比较级是 Busier， 把 Y 改成 I 加上 ER， Busier。 She can't find much time to clean her apartment or keep it in order。Diana 很难找出时间呢来打扫她的房间。 To clean her apartment， clean， C-L-E-A-N， 这个词呢既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形容词。 Clean her apartment 意思就是打扫房间。 Or to keep it in order， keep something in order 就是保持什么什么的整齐。 Keep something in order， 或者也可以说 keep something neat and tidy， neat， N-E-A-T， neatand tidy, T-I-D-Y, 就是干净、整齐、洁净的意思。 Keep something neat and tidy， 这些意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呢不妨记一下。其实我觉得一个房间到底是不是整齐，有没有时间是一个借口罢了。接下来的这句话呢我想是道出了真相。 She is also lazier than Joe about housework。 原来是这样，原来 Diana is lazier than Joe， 和 Joe 比较起来呢，这个 Diana 比较的懒惰。懒惰英文呢就是 lazy， L-A-Z-Y， L-A-Z-Y， 它的这个比较级形式呢是 lazier， L-A-Z-I-E-R， lazier。 这样看起来呢 Diana 是不太喜欢做家务活。 She doesn't care if her place is a little dirty or messy。 因为什么呢，他不太在乎他所居住的地方是不是这个凌乱。这个 Diana 看起来呢他在生活上呢比较随意，他好像不太在乎他的住所是不是很凌乱。 She doesn't care if her place is a little dirty or messy。 Dirty 是脏的意思， Messy 是乱。 Joe is a very neat person， 而 Joe 呢就不一样了。 Very neat person 是一位非常干净整洁的男士，这样的男士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His place is always neater and cleaner than Diana's apartment， 所以他所居住的地方呢永远是那样的干净整齐，和 Diana 比较起来。 OK， compare with Joe and Diana， which one do you like best？ Joe 和 Diana 比较起来您更喜欢谁呢？希望您呢能够把您的想法告诉我们。来信请寄建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来看一下大家的喜好。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Anglais Hablas Inglês Ingo Angliski Yizik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3.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英国的 Ian。 Good morning. 你怎么了？ What's wrong with you, Ian? I've got a bit of a cold this morning. 嗯，那也许呢，我们今天需要看一下医生。不过今天我们的课文呢，就是去看医生，你不要着急。还有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校长李国栋 ，Danny， welcome. Hello. 嗯 ，Do you feel better than Ian? Well, can't be better. 很明显，这个 Danny 看上去呢，要比这个 Ian 健壮多了啊。所以在平时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锻炼。Do you exercise often? I work out sometime at the gym or go jogging in the park. So it's a lot of fun. 对了，学习外语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否则的话呢，我们就要去看医生了 ，see a doctor.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学习的第十三课的这个 words and expressions. Ache, 痛，疼。 Water. Water, 流泪，浇水。 Terrible, 可怕的形容词。 Dizzy, 头晕。 Examine,